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在发射程序进入最后4小时准备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雨，必须关闭发射平台。胡世祥一口气爬上发射架，迅速关闭了发射平台。加注在雨中进行，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较量，也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尽管发射平台已经关闭，美国卫星和中国火箭暂时得到保护，但危险依然存在。因为这时地面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管内的液氢是-200多摄氏度，两者温差实在太大。一旦遇有静电火花，或者一个惊雷落地，那立刻便能引起发射场的爆炸。此刻发射场上已经积满雨水，身着米黄色静电服的数十名加注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做着最后的冲刺。指挥员沈荣俊、胡世祥、唐贤明、唐世义等等则奔忙于各个岗位之间，紧张地进行着组织指挥。雨水、汗水早已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但是所有人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加注，加注。加注终于顺利结束了，发射场上的紧张气氛出现了短暂的缓和。然而当发射程序进入到最后的80分钟的时候，老天爷更加肆无忌惮地撒起野来。团团乌云铺天盖地，阵阵雷声滚滚而来，风声、雨声、雷声声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弦。怎么办呢？发射程序是终止呢，还是继续进行呢？胡世祥双手叉腰站在发射场中央的水泥地上，这位从大西北走出来的铮铮铁骨汉子，发射场生涯几十年，向来是气吞山河无所畏惧的，但今天在大自然强大无比的威力下， 一颗狂跳的心也禁不住阵阵发颤。当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乱云飞渡的天空时，一向开朗的他，额头上似乎也第一次裂开了焦虑的皱纹。任新民总指挥这时从发射场西边急匆匆地跑了过来。75岁的他步子在雨水中是一颠一颠的。老胡啊，老胡。胡世祥几步迎了上去。任总，什么事儿啊？我的意见是啊，马上终止发射程序。任总挥了挥干瘦的胳膊，非常果断。好，我同意。胡世祥转身跑向发射场气象预报工作间，拿起电话匆匆拨通了地下指挥所。喂，动摇动摇，我是胡世祥，立即终止发射程序。对方说了一声明白。胡世祥啪的一声扣掉电话，仰天长叹，大踏步地朝地下指挥所走去。喧腾一时的发射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沉静之中，唯有阵阵凶狠的雷鸣伴着无情的雨水还在天边隆隆地滚动着，滚动着。此刻距发射场约6公里的指挥控制中心早已经是宾客满座。指挥控制中心坐落在一个群山环抱、溪水缠绕的山坳里，与发射架对峙相望。指挥控制中心主要担负火箭和卫星的发射时的指挥控制、数据计算、数据传输、时间统一和安全控制等多项重大任务，号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大脑和心脏。指挥控制中心设有一个相当豪华的指挥控制大厅，大厅正面装有一个长 5.3 米、高4米的大型彩色电视屏幕，屏幕两侧设有无数个像大小火柴盒似的信号显示板。通过大屏幕和这些显示板，发射指挥官们和各个系统的专家以及中外来宾便可以随时直观地看到发射场区的现场工作情况，以及火箭卫星的各种参数和各系统设备的运行状态。而中外高级指挥官们均在此处运筹帷幄，发号施令。指挥控制大厅的后方是外宾观礼台，观礼台上的数百名外宾早已热血滚滚，拭目以待。可是由于发射程序突然终止，他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他们一看大屏幕就知道发射场肯定发生了异常情况，但是又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于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有的则索性离开观礼台，爬上楼顶，站在风雨中面对发射架，仰望苍天，为今晚的发射默默地祈祷着。江可达先生是下午5点40分进入指挥控制大厅的，他自然穿上了那套他夫人为他特意精心设计的制作的褐色的花格子西服。然而当他匆匆冒雨跨进大厅时，这套富有传奇色彩的西服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和惯有的神韵。尽管如此，坐在前排位置的江可达先生仍然不失大将风度，与他身边的几位同僚相比，其表情的老练程度非同一般。不过当发射程序突然终止之后，稍加注意还是可以看出，在他镇静的外表上，惶惑与不安还是显露无遗的。是啊，尽管这位国际航天界的风云人物曾经成功地组织过世界上10多次卫星发射， 但碰上今天这种倒霉的天气，这种恶劣的发射条件恐怕也还是第一次。何况这是他第一次代表加拿大来中国参加组织卫星发射，即使再神通广大，也无法预料今晚究竟能不能发射，到底能不能成功，更没有想到发射程序会突然终止。因此此刻的他一边专注地凝视着大屏幕，一边不时地转过头去看看坐在观礼台上的各国贵宾，一双忧虑重重的目光似乎总想传递点什么。坐在江可达先生旁边的是亚洲卫星公司技术总负责人邱雅慧。邱先生是台湾台南市人，197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1973年去美国攻读物理博士学位。1989年年初应聘去了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大学毕业的时候，邱先生曾经在台湾的金门岛当过两年兵。不难想象，十几年前的某个雨夜，当邱先生身披雨衣，端着步枪，直挺挺地站在金门岛上，用一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大陆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会与大陆同胞一起坐在指挥大厅里发射卫星。一阵骚动以后，邱先生焦虑的心情似乎比刚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他推了推眼镜，望着坐在身边的亚洲卫星公司的大老板薛栋先生。薛栋先生是这一天中午才乘坐飞机赶到发射场的，此刻他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不停地敲击着，面部表情比任何人都显得更为严峻，更为焦急，更为不安。两个人的目光短暂对视之后，邱雅慧拿起了直通发射场胡世祥的电话。邱雅慧问胡先生，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胡世祥说，邱先生，老天不讲理啊，情况很不妙啊。胡先生，我们的老板很急呀，你知道本公司邀请的客人全都到了，今晚要是发射不成的话。是啊，我早就说过，中国气象专家不是吃干饭的。邱先生，现在你相信了吧？哎呀，胡先生，这毕竟是第一次嘛。胡世祥接着说，邱先生，那就请你转告你们的薛老板，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叫他放心吧。好好好，我们很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胡世祥接着说，不过你告诉薛先生啊，今天晚上的火箭要是点不了火，他可要赔我10万美元哟。话音刚落，话筒里便传来胡世祥爽朗的笑声。胡世祥的每句话坐在旁边的薛栋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他知道这位爱开玩笑的胡先生刚刚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他身为亚洲卫星公司的总裁，心情无论如何还是轻松不起来的。两年前，亚洲卫星公司苦心经营，历尽艰险，耗资1亿多美元，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从1989年年初，他从香港专程赶到北京，签署了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以后，公司的全部资产以及前途命运便与长征三号火箭紧紧地绑在一起，而他自己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很显然，成败在此一举，万一今晚不能发射，或者发射出现了万一，不仅他的个人声誉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按照合同规定，公司必须要赔10万美元。想到此，薛栋先生坐不住了，他起身向指挥控制大厅的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刚一抬头看天， 天空忽然响起了一声雷鸣。不知道怎么搞的，西装革履一脸斯文的薛老板心口突然一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指挥控制大厅旁边的休息室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此刻正饶有兴致地听着著名的航天专家孙家栋翻来覆去地讲什么叫做发射窗口。荣毅仁的旁边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人。采访荣毅仁先生不容易，但是几经争取，荣先生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荣先生披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身材魁伟，满面红光。虽然已是74岁的老人了，精神依然是饱满旺盛。6年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邓小平便送去了8个字：开拓创新，多做贡献。但是如何开拓创新，怎样多做贡献，是作为公司董事长的荣先生一直挂在心头的一件大事。1987年年初，当投资问题成为能否发射亚洲卫星重要条件的时候，经过中信公司技术开发部与有关部门口头商谈，荣先生决定由中信公司同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局合资创办亚洲卫星公司，然后购买经营亚洲一号卫星，并由中国的火箭发射。显然，荣先生要用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火箭不仅能够发射自己的卫星，也能够发射外国的卫星。因此，今晚的发射能否成功，对荣先生来说同样事关重大。难怪他总是反复问孙家栋什么叫做发射窗口。荣先生问完了发射窗口，我问荣先生，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对中信公司意味着什么呢？荣先生笑了笑说，我作为股东之一，非常希望国家的科学技术兴旺发达。我今天来看发射很高兴，亚洲一号卫星能有今天非常不容易啊，是国内外朋友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我想亚洲一号卫星今天晚上一旦发射成功，就能够沟通亚洲和世界的联系，这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一位领导递过了一张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首日封，对荣先生说，荣先生，我们这儿有一位孕妇现在刚从岗位上下来，听说您来了，她想请您给她签个名。好，我签我签。荣先生赶忙掏出笔来，工工整整地在首日封上写下荣毅仁3个字。看得出荣先生很为这位孕妇如此坚守岗位而感动。这时窗外忽然又响起了一声雷鸣，荣先生提着笔几步走到窗前，抬头望着窗外的天空。指挥控制大厅的楼顶上站着香港著名大亨李嘉诚先生。62岁的李嘉诚先生是香港知名爱国人士、著名企业家，也是著名的亿万富翁。他是今天上午从香港乘专机赶到西昌卫星发射场的。 作为亚洲卫星公司的股东之一，李嘉诚先生对这次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自然也是再关心不过的了。一到西昌，他便满怀着急切的心情要去观看卫星发射场，以至于我想多和他聊上一会儿的时间都被打了折扣。当他迈着微颤的步子走进发射场，抬头凝望着那高高矗立的发射架和发射塔上那银光闪耀的长征三号火箭时，一种豪情顿时溢满了老人的胸间。接着他又观看了卫星测试大厅和其他发射设施，并不时地关切地向有关人员打听着航天发射中心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下午当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两小时时，他这才来到指挥控制大厅就座，等着观看火箭那腾飞的壮美景象。然而没有想到发射程序突然终止，当身边人员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李先生一下急了，显得有些难以置信。他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会呢？当他冷静下来以后，面对现实，不得不沉默了。他坐在那儿愣了半晌，才慌忙站起来，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匆匆登上楼顶。此刻，天空仍不停地飘洒着毛毛细雨，头顶不时地有雷鸣阵阵滚过。站在雨中的李嘉诚先生焦虑不安，他举着雨伞在湿漉漉的楼顶上来回走了好几趟，然后才停下脚步，目光穿过雨雾投向约6公里之外的发射场。此刻刚才轰轰烈烈的发射场已经显得异常平静，除了少许人员仍然冒雨在发射场上跑来跑去之外，几乎见不着什么动静。或许是李嘉诚先生不忍心看到如此清冷的场面，忙将焦虑的目光转向左侧的荒山野林。一阵山风裹着雨丝刮来，李嘉诚先生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索性放下雨伞，仰面抬头看天，天空依然乌云滚滚，细雨纷飞。他推了推已经被雨水浇湿的黑框眼镜，禁不住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喟叹，仿佛积蓄了几十年的报效祖国的滚烫热情，今天全被这雨水给浇凉了。李嘉诚先生出生于广东潮州市的一个书香门第，1940年他随父母举家流落到香港，只上过2年学的他，从工厂的一个推销员做起，经过几十年的苦苦奋斗惨淡经营，终于成为20世纪香港风云人物，最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经济学家，香港气势如虹的超级亿万富翁。据香港198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86年香港的十大财团当中，李嘉诚先生排名第一，成为香港的十大财团首富。他所控制的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记黄埔公司、香港电灯有限公司、香港水泥有限公司的总市值已经高达 342.88 亿港元，从而成为香港地区第一个控制英资财团的中国人，故而有天皇巨星、商界巨子之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指挥控制大厅的人担心卫星的发射，参观的群众也为这次发射捏了一把汗。亚洲一号卫星能够顺利的发射吗？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